们是迷藏乐队。 迷藏，我老是说是迷藏，我是以为是捉迷藏。对，迷藏乐队。哎呀，我的口误，我要重新介绍一下，让我们掌声欢迎迷藏乐队。 大家好。 对，欢迎啊，来，我们那个彼此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吧，好不好？从谁开始呢？从我旁边的富波。 大家好，我是主唱韩宇。 哎，欢迎韩宇老师。 大家好，我是吉他魏巍。 嗯，欢迎。 大家好，我是贝斯手王征。 嗯，欢迎王征老师，还有我们的鼓手。哦，这个是我这个声音好像是有点出不来啊。对，我们的鼓手就武志军老师被隔离在了那边。 有点远，隔离还行，有点稍微有点远啊。 待会儿因为这个有一个话筒已经给了鼓，所以就没有给这个吴老师说话的地方了哈。待会儿吴老师可以就是随时切换到我们这边。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又是非常的那个热闹哈。待会儿呢，如果要是这个音乐响起来，大家就会觉得更加的亲切和热烈啦。好，那么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如果你想收看我们现场的话，记得今天一定要收看，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如果收看的话呢，请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那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嗯，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刷刷小礼物哈，把这个热度炒起来。好了，那么接下来深海鱼儿说了，道道晚上好，嗨，晚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热烈开场了，第一首歌咱们还是以歌会友，第一首歌想唱什么呢？ 都行，我们 啊都行， 听给你安排吧， 听主持人的。 这样吧，因为咱们是这个以布鲁斯摇滚为主要代表风格，是吗？嗯、对，那不如就唱一个《香槟布鲁斯》。 行。 还是这个有我有一座房子。 还是从房子开始。 还是从房子开始。 对， 我觉得还是你们来定这个顺序啊。 行。 那就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房子啊。对，现在在北京要拥有一套房子也是很重要的。来吧。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OK。 我探索着身体盘滑 别做春梦。我有一座房子，每天有太多宾客，不必我着急。虽常发现人潮聚散的夜晚，我给睡了一张床。 真的是太棒了，我的天哪，就这种这个布鲁斯风格的音乐就听起来特别有让人放松的那种感觉哈。对，刚才呢我们也是在这个现场，哦，真的是第一次在现场听到这么和谐的这样的乐队的演奏。因为今天其实说实话是接了贝斯，然后也是接了鼓，然后就觉得哇，整个这个效果都是不一样了。对，之前可能是有一些这个设备上的问题，但是现在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对，我有一座房子， 我有一座， 对，我有一座房子啊，确实这是很多人的梦想。对，那这座房子刚才听这歌里面唱，好像是在一个河边。 哎，对对， 对我特别喜欢在河边的房子，因为是河景房嘛。对，那对河景房， 河景房，对， 是因为就感觉好像说在河边， 我们给水景房做了一广告是吧？ 水景房给钱。对，河景房，就我有一个房子，因为咱们乐队就是迷藏乐队呢，是早在2001年就成立了。对，当时咱们这四位，我想问一下，有谁是16年一直坚守阵地的，一直过来的？是谁吗？就你们俩。好吧，其实经历了这个16年，也确实哈，形成了现在这样最新的也是最牢靠的一个规模。对，那之前其实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推出了这个 EP 专辑 Goodbye 1968，是不是？ 对， 那个是很早了。然后下一个好像就是2013年，这中间隔了有5年的时间呢。那这5年你们是就是怎么就是没有去发新的专辑，还是说再去忙别的事情呢？ 都有吧。 嗯。 也经历各自的那个生活嘛。 哦，是吗？ 对，差不多嘛。刚才我们还聊呢，我们都结婚，差不多正好是那个时间段。 哦，是的。哎呀，一下子暴露年龄了，又让很多的迷妹伤心了呢。是的，这几位都已经已婚了，大家不用想了。 我们加一块都二百岁了，别考虑这个问题。 对， 千年老妖。 没有，就是还是很年轻的。艺术是不分年龄和国界的，是不是？对，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也在这个发一些比较惋惜的表情啊，没有关系哈，大家可以刷刷小礼物什么的，还是可以这个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你们的爱意。对，那其实这个从刚刚开始成立一直到现在，是一直就坚持这样的蓝调布鲁斯的曲风吗？还是说中间也想换过，或者说尝试过其他的风格？ 这老韩介绍一下。 嗯， 基本上我们这个乐队基本都玩这个，但是以前可能玩的不是特别纯粹，因为不懂嘛，对吧？也是慢慢摸索，是这样。每个人可能都做过其他风格的尝试什么，但是迷藏乐队一直是在做这个蓝调这一块。 哦，对，我觉得迷藏这个名字特别的有韵味，因为一开始我老说迷藏，我以为是根据那个来的，但是迷藏乐队这个有什么寓意吗？这个名字？对，这得问一下二位创始人。对， 没什么用。 按老韩的话说，就是觉得这名儿 挺东方的。 哎，对，看着可能挺舒服，听着也挺舒服， 哎， 没什么太多具体的含义。 哦，然后就想出来了。 对， 可能就是他没法夜里翻字典翻出来。 啊，原来是这样啊！我想，我说研究这名字，哎，我说这名字太有深意了。对，肯定是有什么意义。 习惯性的查字典啊，这个写歌词也得查字典， 所以这 文化水平不高嘛，主要是。 啊，我不，一般是文化人才会这样的。对，对，魏老师是有其他的解读吗？ 不是，我觉得我们这名字容易被大家就是会有其他的更深层的解读。 啊，是的。 对，本人并没有那个含义嘛。但是如果你深往深了想，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这种意义。 对，所以说如果要是语文老师考这道题，说那个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那得解答出100个版本。对，都是标准答案啊，就是看你怎么去解读了。好了，那么今天晚上呢，请到了迷藏乐队，我觉得真的特别的荣幸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个就是让我们能够亲身的去聆听一下迷藏乐队现场的 这样的风格。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说是直播间的一个视听盛宴了哈，所以说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如果你想收看的话呢，还是要记住我们的收看方式，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还有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也是可以的。好，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是来第二首好不好？第二首这个如果按顺序的话是香槟布鲁斯，那如果要是让你们去选择的话，选想唱哪首歌呢？ 那就香槟吧。行， 香槟布鲁斯。哎，我听这名儿都觉得 还行， 好渴， 喝一点 得喝点儿。来吧，香槟布鲁斯来自迷藏乐队。 掌声必须的送出来哈、啊。对，我现在突然间觉得，我就刚才在想，我说哎，这其实我们就可以一直都不用放电乐了，直接我们就是随时这个弹起来演奏起来，就是可以当背景音乐，边聊边弹边说话边唱。对，这首香槟布鲁斯，这是一首新歌吗？还是说之前的歌曲？ 老歌， 上一张专辑了。对，那这首歌就是写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动机下写的呢？就听起来特别的欢快，特别像有那种 party 的感觉。 以前说过，就看那个有一个蓝调传奇那电影 啊、 然后听了那个 Little Walter 那首My Baby， 然后那个怎么着，加上那个电影的画面，那么着，反正有点触动嘛。完了就有这么一个灵感就出来了。 哦，这首歌是韩老师您写的吗？ 对。 哦， 那个时候正 好。哇，我的天哪！就是我刚才在听的时候，好听是好听啊，就是我就觉得，好像似乎布鲁斯音乐这个演奏起来，或者说他再写起来，好像要难度更大一些吗？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任何音乐其实写好了都不容易。 对， 是吗？ 是写好了、特别难。对。 对，那既然说到这儿的话，请给这个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们来一点科普，就是这个布鲁斯音乐有没有什么独特的特点，或者说因为听我们节目的或者看我们节目的也有很多是从业人员，或者说正在学习音乐的这些朋友们，可能他们会比较想了解一下这个。 像王老师也介绍一下。 对，来，有请王老师。 这都推我这儿了是吧？ 可以拿出本和笔。 对 对，但是小本本记一下啊，准备好了啊。 用蓝色的笔 啊，对，得蓝调布鲁斯嘛。 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布鲁斯这音乐它本来是一个融合的音乐，不是说单独在哪一个地方就原本就有的。 嗯嗯、 也是从欧洲的移民和非洲的一些当时是奴隶，大家就集结到了北美洲的最南端，在这个密西西比州的这个地方，大概是密西西比河的那个沿岸，然后就形成了这个黑人和白人融合以后的一种曲风，其实是黑人为主，因为是他们的体验更多一些，但是他们也借鉴了很多欧洲人的这个音乐的一些传统理念，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两个非洲，因为非洲的音乐不是太注重和声体系，基本上就是一个节奏律动是他们的主体，但是在欧洲人的这个音乐世界里，基本上和声是最重要的，所以说这两个大洲的音乐的核心结合到一起以后，形成了一个具有黑人比较鲜明的黑人特点的一种，怎么说，应该是有点偏向于小调的音乐的一种早期的这么一种融合的传统。 好的，懂了，就是这个基本上相当于百度百科这个。 确定懂了吗？ 对，百度百科的标准答案大家记下来没有？ 对对，因为我说的也不一定好，只是说我就就我的自己理解。 是是是，我作为一个学生啊，抱着学习的心态，我这真的是大致了解了一下，就最起码这个蓝调布鲁斯它的起源是怎么回事儿，我是知道了。但是具体怎么学呢？我觉得还是得慢慢的去学习吧，因为这个好像你要学起来真的是。 魏巍老师他有单独的授课。 哦，是吗？哦，原来是这样啊！哦，对，这个是是魏老师，您是单独授课是吗？ 就我就是教那个 blues 那个吉他演奏。 哦，吉他演奏。 对对， 就是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就是风格的吉他。 对，因为这种风格其实影响了后来就是我们听到的现代音乐，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喜欢乐器的话，可以跟我来学习这个 blues。 是的，大家可以去关注迷藏乐队的微博。 如果你不喜欢 blues， 你也会有别的音乐玩得更好的。 哎，是的， 沟很深啊，坑。 对，大家说你们这个节目是个套路节目吗？不不不，我们真的是碰撞出来的火花，是不是？真的完全没有商量过。对，大家也可以关注啊，就是刷刷小礼物什么的。你看现在热度上来了吧？大家都想学。对，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啊！那个，如果想学的话呢，请先给这个我们的迷藏老啊，不是迷藏乐队四位老师刷刷小礼物，这样我会看到的，我会转达给他们。好，那么上半段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光说这个说出去了，宣传出去了，咱们得再让这个新进来的朋友先感受一下，对这个布鲁斯音乐的魅力，不是一两首就能你能感受得到的。我们现在来第三首。第三首歌，我们打算用想要唱哪一首呢？ 就是老实先生嘛，来一筷子收了你。 老实先生，

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1, 2, 3, 4,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这个挑战新歌声，欢迎回来，我是道道。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迷藏乐队，欢迎。哇哦，直接用这样。对，哎，这样吧，我们每个人有一个不同的自我介绍的方式，然后每人来一段好吗？对啊。 来什么呀？ 对啊，这是我们的韩宇老师。 哇哦！我们一个劲加着。 今天真的是哇，简直太棒了哈！随时随地，呵呵，对， 聊着就谈了。 对对对，就是边聊边谈。其实我一直向往这样的一个直播状态，就特别的放松。对，聊到哪儿，然后可能就是直接配相关 BGM。 好随便呀、啊！ 没有，其实这是一种，我觉得这是最高级的一个那什么了，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即兴。对，对，好的，这是一个即兴的开场啊，就辛苦辛苦。四位老师，今天刚才我们在上半段呢是给大家演奏了三首歌，最后一首我们截止到冬天。冬天这首歌是在冬天写的吗？ 哟，这还真忘了。 真忘了，对， 差不多吧， 差不多。 这是新专辑的歌吗？还是以前的？ 之后才写的，对对对，就是冬天写的。 那跟冬天有缘， 冬天确实就要园区了。 对， 现在 春天的时候， 夏天都要来了。 是啊，何止是冬天园区，春天都快过去了。 对，那 会儿就是去年的， 对，歌还写挺快。 进那广喜棚的时候还没完全出行。 对啊、哦，好的，就冬天，那也就是说上一张专辑就新专辑的歌了。 新专辑的，对。 哦，对，其实新专辑是那个《上帝不爱布鲁斯》是吗？ 对对对。 哦，对，为什么起了这么一个名呢？明明是这个布鲁斯风格，为什么要这么说自己不爱布鲁斯？ 我没说自己不爱布鲁斯。 啊，不是，对，为什么要说上帝不爱布鲁斯呢？ 就是开个玩笑、然后顺便吸引一下别人的注意力。 嗯，是的，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准备了这一张专辑的封面，我觉得这个专辑封面特别好看，再给大家欣赏一下哈。耶、就感觉他拿的是一个，这我想问一下他拿的是什么，是酒瓶子吗？ 对，是酒。 对，就感觉说哦 cheers， 非常的随性， 参加 party 嘛。 嗯，对，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人物，其实是想表达说在听到布鲁斯这种音乐的时候都可以像参加 party 一样的放松，是吗？ 反正怎么理解都行呗、就是一幅画呈现出来、其实它那个画的背面还有 我们再看一下啊、 还有一个，这没有背面，你看 哦， 那背面还有一个小广场，下面都是那个 去看一些电子音乐那种 party 的那种，就是大的那种聚会啊，在那后边。 嗯，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满满的设计感啊。那我们今天其实也是准备了两张我们乐队的照片，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但是还是这个看一下哈，我们四位，这算是写真吗？ 这就是艺术照。 而且艺术照，这都是艺术照。 虽然不怎么艺术吧，但是。就是、 现在这个艺术照都特别追求自然，我发现 这是在北京东南地区吗？ 北京东南部的某个地方，我想想啊、 什么公园郊野 的，我也忘了，反正一郊外的公园。 北京东南， 那个、 难道是南海的公园？ 我忘了， 没错， 真是南海的公园。哇、南海的公园， 你跟蓝调有缘， 真的。因为我去年刚好我就特别去的南海的公园，我觉得那儿特美， 还有路什么的、 就是、 还有寻路。 对对对，它那个四月份，但我去有点早。如果要是四月底就再过一周去的话，它的玫瑰月季和牡丹全开了。南海的公园其实特别漂亮，对。 但我去的时候赶上那个盛夏巨热 啊、你们去的时候花都败了。对，不过南海的公园确实还挺美的哈。这两张我觉得能够充分凸显出来我们乐队回归自然的本真。 都是穿的都保护色，基本上都靠近那个竹林里都快认不出来了，就 竹林里的。 就不知道当时有多热啊！你是没在这个时候去啊？ 下次那个我要跟拍。 欢迎， 好的好的，对，这是这个两张照片。其实我相信还有很多这个艺术照哈，只不过今天时间有限，我们把更多的时间要留给他们的歌声，还有这个跟大家互动交流的这个环节。好，那么进入到下半段，我们还是准备了几首歌曲，依然应该下半段还有三首哈。那我们先来唱哪首呢？ 那就是你刚聊完这个《上帝不爱布鲁斯》吧。 好，《上帝不爱布鲁斯》。OK，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带给大家。 我要靠近你。 靠近我。 上了一说，如果你发现 天哪，好不想让这些音乐停下来呀。对，我刚才就在想，我说哎呀一直弹下去吧。对，我就觉得真的就是一直听一直听，我就可以不用说话了，因为实在是太醉人了。对，这是一首《上帝不爱布鲁斯》，这也是新专辑的一个同名歌曲，是吧？ 对对对 对对对， 主打歌曲 啊、这首主打歌。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每次演出其实是闭眼的？ 闭眼， 闭眼，那会把它 不睁眼、 对，不睁眼，对，别人是不插电，我们是不睁眼。对，这是他会把它放在第一首歌吗？ 啊，不一定， 不一定， 没放过第一首， 放过以前放过一 首， 是吗？ 对 对，这首歌应该是整张专辑里面，我想问一下，是你们最爱的一首吗？就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 这每个人不一样嘛，喜好 是吗？ 对。 那新专辑一共有几首歌？来分别说一下你们最爱哪首吧。 最爱 啊？对啊，虽然说都爱，手心手背都是肉，但肯定有就是最让你们满意的，会有这样的吗？ 新专辑的歌曲，那我就这首 啊， 我先请假。 好的，韩老师肯定这首。那薇薇老师呢？您最喜欢哪首？ 说的什么来着？忘了。 哦， 说 我也没说，我也这首 啊，你有这首啊？ 没这首，我记得就是创作的很特挺顺畅的吧？ 啊、 哦，就有一个动机，然后马上就 对对对，咱们就是。其实就是在那个银河百纳， 对对 对, 对， 就一次 的时候就一次 就基本上就出来了， 真的， 我那手机能换了， 我们应用了现代科技给录下来， 对，录完之后我一听，我说这可以，这确实还行， 哎， 因为这东西顺的时候其实就应该是都比较舒服，是吧？ 是是是， 有的时候一不顺还得编什么的那种， 哦，对，就是不顺还得硬编， 对，一生编就显得硬了， 哦。那王老师，您也是这首吗？还是您有别的答案？ 对，这首其实我也比较喜欢的，但他们两个都说这首了。 嗯， 老吴也这首。 对，吴老师，如果您也是这首，请给我一个大拇指手势。来，哦，迷路，我听到了 迷雾 啊，迷雾。我听成了迷路。 不是南海的公园。 对，哦，迷雾，对，因为这个。 对对。 啊。等我看了一下，我的话筒其实已经全开了。好，那个话筒是不是没开？哦，怎么用了这个小蓝或这个小黄呢？ 没电。 哦，没有电。待会儿我去把小黄给你找出来。我说怎么一直这个话筒没有声音？原来是换了小蓝了。 小蓝车不如小黄车。 没有没有，这个我们不跟小蓝和小黄做比较哈。好，那么就是刚才呢，是几位老师、几位成员都说了自己比较喜欢的歌曲哈。那我想问一下，平时这个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除了做音乐的话，是都在巡演的路上吗？或者说各种演出，这个你们是怎么去分配的呢？一般的这个状态，生活当中的状态。突然间沉默了，你知道吗？ 反正就是乐队这方面是比较有很多工作要做吧， 是吗？ 对，我们比如说我们这周四，这其实等于相当周五， 对对对，就巡演了，就开始， 对，我们就开始巡演了， 就开始巡演了， 对，第一站在宁波，然后有 是全国巡演的那个， 是， 对对对对，全国巡演， 哦， 宁波、杭州啊、上海、苏州什么的，反正有这么几站，所以就是会占用一部分时间吧。 嗯嗯，是的。那其实这个，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我刚才就在想哈、因为咱们迷藏乐队成立时间也是比较久，然后呢，其实看了一下，大家也都是基本上都是70后哈、然后现在也有了各自的家庭、各自的生活。那如果说就像这种经常巡演，或者说乐队在一起工作，就是排练的时间会比较长，那生活方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比如说这样的有矛盾的地方呢？会有吗？就是比如说，实在是有些事情排不开，就怎么去平衡你的工作和家庭？ 没有盲碰到那个程度。 哦，是吗？就是大家还是能够非常愉快的进行工作和生活，是吗？ 对， 因为都喜欢这个嘛， 啊， 不是说别人逼你干。 啊，那家属都非常的支持，对不对？ 相当支持。 就是我就是迷妹。 在看着都也只能说支持。 哦，懂了懂了，对，其实这个之前也是。问过很多的音乐人哈、就是这一类的问题，但是有的呢可能就是哎安排的会很好，然后其实真的我得到的大多数都是觉得哎没有什么，就没有任何的矛盾或者说让自己纠结的部分，然后都是比较顺畅的。那平时除了巡演之外，会一起出去旅行啊或者团建什么的以获得创作的灵感吗？ 好像真没有。 还真没有。 对，除了音乐，平时就各自忙各自的吧， 对，都自己偷偷出去玩去。 啊，是吧？好吧，原来是这样哈。对，就是像这个我们的吴志军老师，上次就我们的嘉宾冷节奏乐队，然后他们只来了两个人，然后当时鼓手不在，今天鼓手来了。 哦， 对， 然后 那个小黄应该好舍吧？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嗯。哦。是不是话筒没开？开了。哦，好的。那我觉得这个小黄可能应该是好使的，对，可以大点声音哈。对，待会儿呢，我们的这个志军老师也会给我们献唱一首歌。对，因为今天他说话可能比较少。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首就是迷藏的歌曲。对，那要不要把它带给大家呢？今天准备的。 行啊。 对。还有一个，哎， 还有一首，不对吧？ 老先生， 啊，老石先生，对对对，是老石先生。这首歌还没有唱，嗯，来吧，我们准备好，老石先生。 我得自己打着点点儿，实在听不见，咱们太远了。 石先生躺在沙发。脾气写满他脸上，我明天是怎样一天，答案其实他很清楚，他谈过几次恋爱，如今还是他一个人，他渴望的生活和所有人一样，只是需要依靠命运太多的保护。 好棒的一首歌，老石先生，老石先生。其实那时候不是有一个段子，就是有一句话说啊、就是跟什么样的人恋爱，然后跟老实的人结婚，然后后来就有人说老实人招你惹你了，非得要做接盘侠。对， 所以我们都结婚了。 原来是这样的，所以其实几位都是好男人来着。对，老实先生啊，这首歌是说的就是说人比较老实这个意思吗？ 对对，就是 这个。 对，整个词儿写的全是、基本上都是这个事。 对，其实老实先生没什么不好，我觉得现在真的，我今天我就特别感慨，你们不觉得就是现在靠谱的老实先生真的太少了吗？ 我觉得了。 对，是吧？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是对集结了一群靠谱的人，哎，包括我们是一个靠谱的节目，我们的公众号也是一个靠谱的公众号，请关注一下。对，好，那么接下来真的是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了哈，还有一首翻唱，但这首翻唱的歌曲是由这个吴老师来翻唱的。对，我们的鼓手啊，吴志军老师，你终于可以来说话。对，我们辛苦韩老师换一下位置啊。对，对对对，哇，我现在才发现，就是原来我们乐队里面所有的成员都是每人会至少两样乐器，是吗？应该是这样的吧。 才艺展示 环节。好，那么最后一首歌，因为这个时间有限哈，我们赶紧就是把这首歌介绍给大家。这首歌其实是 Eric Clapton 的一首，对， 传统的 blues。 对，传统 blues 这首歌叫做什么呢？我看一下哈。 Before you accuse me。 好，那么我们就把这首歌带给大家。结束了，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优杰克。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就是名藏乐队。